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侯鸿钧《逆袭》。 沿路过，围墙会突然撞破，从前那套路被我解锁。 第十四位，杨坤《娃娃》毛眼睛花衬衫。第十三位，周兴哲《离开你以后》。第十二位，希利娜依高《阿莫西林》。第十一位，八三幺，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 大林大林，今晚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 第十位，李健 Marina。 你那倔强的灵魂。 第九位，李荣浩，不遗憾。 爱过了就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 第八位，李玉刚，万江。第七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第六位，李宇春，软肋。 是最真相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第五位， Lil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第四位，黄霄云，梦返。第三位，张靓颖，绽放美妙惊喜。第二位，林俊杰，裹着新的光。 裹着新的光很暖。 本周冠军曲目，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经过了23个小时之后，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再次回到空中。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来到周日上午的10:04:08。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的单元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全球榜的主办电台北京和马来西亚方面的当地榜单。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榜的空降亚军歌，这是张靓颖的全新的 OST 单曲《魔道祖师》动画完结篇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无望》，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 风起微凉，渡劫难关前，欢愉声相伴，白衣映巫山，何以去婉转，闲看天色暮，深人间无数纷扰都不管。 张靓颖的一首《无望》歌曲呈现出一曲钟情婉转悠扬的气质，她的演唱一如既往呈现出了端庄柔美娓娓道来的魅力。中国榜方面的新歌上榜第九名是全新的三人组阵容的水木年华的第二首单曲，叫做《坦白书》，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当代艺术家马良在2012年的作品集《坦白书》，卢庚戌根据马良的诗词谱曲完成了这首歌。 心里还难过，脸上装着笑，想唱一首歌，可谁听得到？青春路过，一场短暂的春梦，来得及犯错，来不及惊醒。曾轻狂年少，转眼就苍老，当年那首歌已忘了音调。人生一场自娱自乐的游戏，到最后不过自己原谅自己。我所有的英雄气概都来自心中的软弱，我所有的外表自负都来自内心的自卑，我所有的振振有词

着你到处去旅行，去找回一路上存在的意义。人生苦旅，让灵魂休养生息，勇敢地找到自己。 华语歌曲排行榜中国榜方面第26名是曹玄彬的 OST 单曲电视剧《上游》的片尾曲，叫做《亲爱的远行》。这首歌呢，王远行词曲创作，曹玄彬用诉说式的方式呢，唱出了青春远行中的那一份坚持和真挚。苏运莹出道5年来的第3张专辑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就叫做《苏运莹》。12首歌曲构成了她所呈现的内心世界。而《夜色让人思考》这首歌呢，代表了一种静谧的思考与想象。这首歌目前在中国榜上是排名第19。 城市中你算什么？行人匆匆，夜色蒙蒙。晚安，正在归途的人。晚安，欣赏日升的人。是不是有些人在归途的黑夜中寻找自己？是不是有些人在晨光的青睐中喜欢生活？晚安，正在归途的人。晚安，欣赏日升的人。 乘着船飘飘荡荡，闯一浪，然后靠岸，才发现船上很多人，他们想要找到幸福。哦，安静的夜晚总是让人想象，未来会是一艘船，人们乘着船。春天这个季节，去你想去的地方，去爱你想爱的人。多好的春暖花开，多好的艳阳高高照。我想春天这个季节最适合去逃亡。嗯，不对，是春天的夜色让人想去流浪。我相信所有的美好都会随之而来，我们一起去找寻它，然后迎接它。 在全球榜上，娃娃和杨坤的花衬衫重新回榜，而中国榜方面呢，收录在娃娃时隔八个月的朝歌暮宴 V Dynasty 下卷当中的这首歌叫做 On My Face， 坚定自信一往无前，目前是在中国榜上排名第28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即将迎来成团20年的波兰童话乐队，他们又一首进入推荐的歌曲叫做 OK 出发。接下来呢，他们会有一系列在音乐上的动作，除了作为精选集重发以往的旧作之外呢，也很期待他们的全新作品出现。这首歌目前在中国榜上排名第7。 出发，我们出发，一切都不停。

再把人生活得那么累，也不再讨好每个人，每张嘴却是真不理解，其实也无所谓，流过泪才会懂梦有多珍贵，对不对？ 是在等个结局，等故事在延续，你演了场滑稽的喜剧。要忘掉一个人，也许心里要带点怨恨，例如发现你没多单纯，我却有多愚蠢。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有多漂亮。你是否有超能力，说了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才嘴巴就让假意真实真意假，你的笑话我无法消化，怕的崩原地爆炸，你炸到我心碎成了烟花。 My God， 该让我苦中作乐吧。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有多漂亮。你是否有超能力，说了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曾 邓紫棋的复古舞曲新歌叫做《超能力》，虽然好玩有趣，但是所探讨的是一个感情生活当中严肃的话题。面对在感情中不留破绽、说谎话的超能力，只能是代表月亮消灭你。好，来，现在九八八精彩时事排行榜上周的冠军歌本周下滑到了第五名，这是来自于 Brandon 布兰登和 CC Soul 一起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只要能够幸福》。 寂寞之中， 假装一无动于衷，就算拼了命想挣脱，越用力越坠落。 我知道你会在乎，知道你却藏不住成熟，电影结束 我走不出 他给的残酷， 你知道我的无助， 我们都迷路， 你知道我们都选择 在意我们算什么，分开会寂寞，靠近就难过。如果你不是那个对的人，就将错就错。讨厌你的感觉，会像我觉得爱你那么多。因为爱所以恨，这种关系也不错。一边爱一边恨，这样才会有结果。平淡需要点烽火，否则这感情生活只剩下难堪的沉默。因为爱所以恨，你会不会感谢我？我又恨着没爱你，又怕不怕过火。难道要走火入魔，才不枉曾经爱过？又是谁舍不得解脱？不是在泪水中淹没，就这么缠烦我。恨不能爱你爱到洒脱。怕不怕过火？难道要走火入魔，才不枉曾经爱过？又是谁舍不得解脱？ 有句俗话叫做因爱生恨，谢霆锋有一首歌叫做因为爱所以爱，那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潘玉文的这首歌因为爱所以恨，这是他今年的新专辑不敢唱的情歌的主打单曲，唱出了因爱生恨的复杂感情。马来西亚方面的新歌上榜排在第十二位。那接下来呢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歌手艾薇新专辑爱的主打歌叫做绝美，之前呢在我们全球榜短暂的停留，目前呢在家乡的榜单上是新鲜上榜排在第十六。 记得刚开始每步都新鲜，绕着你旋转和快乐周旋，每个动作都有你迎接，每个眼神都被你瓦解，温柔拖住我，怎么又放下我？努力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爱过的我们 想不到吧，想不到吧，想不到吧，想不到我居然舍得离得开你吧，想不到吧，想不到吧，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说我不配，大干妹妹，哦，别说你依然会想念我，我会害怕。祝福你早日快高长大，想不到吧，想不到吧，想不到吧，想不到我居然舍得离得开你吧，想不到吧，想不到。 非常可爱的音乐女生四叶草朱主爱在今年的全新 EP 叫做 Hello 朱主爱，这首想不到吧在家乡打港打榜，首周进榜是排在第三名。好，10:55:11，稍事广告回来，在下一个小时我们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当中呢，我们将用这个主题来听一系列的歌，这个主题就是那些唱给某某人的歌。对，你可以在你的记忆或者在你的playlist 来搜索啊，有哪些歌是唱给某某人的呢？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事广告马上就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秋风落日如长河，江南烟雨行舟。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其实啊，平时像家庭聚会、商务宴请、逢年过节或者家有喜事儿的时候呢，我们习惯性的喝酒去庆祝一下。但是呢，太普通的酒水啊，上不了台面，几千块钱的高档酒水呢，又感觉性价比不高，怎么办呢？ 我在市面埋伏四面楚歌的时候，把酒欲藏天。 今天我们就向大家诚意推荐一款来自贵州茅台集团旗下的53度古园贵宾陈酿酒。这每一瓶啊都是精选优质粮食匠心酿造，每一滴都是窖藏陈酿，香浓馥郁的。喝一口，每一口呢都是酱香突出，酒体醇厚，空杯留香。这样一款专门用来招待宴请贵宾供贵客品尝的陈年佳酿，大厂品质，值得信赖。不仅酒水的品质过硬，包装呢也更是锦上添花，沿用了经典的白瓷瓶红飘带，

天空，沙滩挣脱回忆装扮，裹着心的光很暖，与你有关，有梦就听得到，用爱呼应感叹，心里裹着光的人，世界很宽，出发就走得到，来世路不会被剪断。说嘿，有我，别心慌，来学萤火虫冥想，在温暖中静默发亮，是否有梦？当然，裹着心的光很响，除了野花。 是林俊杰在圣所巡演即将结束的时候推出的单曲《裹着心的光》，唱给一直支持他的每个人，唱给歌迷的歌呢是最贴心的，而在歌曲当中呢还会承载着更多的感情。再来听听看，那这些歌都是唱给谁的吧。在暑假经历了疫情反复的状态之后，在我们共同抗击疫情的努力下，新学期终于要按时开学了。把这首去年开学季推出的单曲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是来自于韩磊和刘惜君为中华少年儿子会所演唱的公益单曲《孩子的信》。 小时候他们讲你在远方，我心中勾勒出一幅画像，蜿蜒的小路上，你背着那厚重的行囊。 我只怕这时光无限漫长，漫长到你已经变了模样，没有我陪在你的身旁。 窗外的月光洒在上 住这时光，快回到你身旁，等我幻想你的脸庞，依然会是我熟悉的模样。这时光，快回到你身旁，陪你成长，伴你歌唱，还要补偿你每一个愿望。 我唯有一个愿望，盼你回到家乡，围在桌旁喝着热汤，再听你去说家常， 和你一起看月光，亲吻稻田飘香，细数时光，许下愿望，张开飞翔未来那双翅膀。 是哲学家启迪黑暗，每张小小脸庞我们都该仰望，每一个小孩都是一道光，给小孩做梦的床，给小孩远眺的窗，他们会带我们到多美地方，给小孩鸳鸯的饭，给小孩勇气的奖，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明亮。 好歌声抚慰了忧伤，也许在实验室找到答案，每双小小手掌都该放进希望，每一个小孩都是小太阳， 希望的太阳， 给小孩做梦的床，小孩远眺的窗，看他们会带我们到多美地方。 给小孩温和柔软， 等他们变成大人，不觉得缺憾。给小孩灯和信仰，给小孩美和真相，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简单。给小孩一些高山，给小孩几片海洋，让他们受一点伤，而谦卑勇敢， 学谦卑勇敢。 给小孩爱和分享，给小孩家和翅膀，就算很平凡，但至少很闪亮，这世界一定会变得 两首给孩子的歌，之前是韩磊、刘惜君所带来的《孩子的信》，而刚刚这首歌呢，是林宥嘉和田馥甄这首纯真美好、如沐春风版的《给小孩》，收录在《To Hebe》这张专辑当中。唱给孩子的歌呢，总是不吝于那些最美好的情感，而唱给父母的歌，如山般伟岸，如水般深沉。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够解读出父母的良苦用心。好，我们来听唱给妈妈的这首歌，这是来自于蔡卓妍的这首歌，叫做《妹妹》。 妹妹说累，揉着小腿，小说暂停写一写。玻璃窗前这个景点，我们重叠的脸，想起有天我才几岁，你背着我走在外面，陌生世界我却感觉好安全。你累不累，有这些年身体也不如从前，我走最前，你在后面，世界悄悄改变。小学那年踏高跟鞋，工作的你并不腼腆，你真的美，专注的美，我要向你我许愿。当时间往今天再倾斜，你又是爸爸，又是我虚构的姐姐。可是当时间一点点被偷窃，失落才发现责任有没有轻了一点。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完就完，要我照顾你，可是妈妈你爱就真美。 照顾你，可是妈妈，你不必再

写的纠葛，怎么把人心搅得让沧桑的男人拿酒当水喝。往事像一场自演的电影，说的是平凡父子的感情，两个看来容易却难以入戏的角色能有多少共鸣。一首亲切的旧歌，怎么就这么巧了，知道谁藏好的心还有个缺角呢。我当这首歌是给他的献礼，但愿他正在某处微笑看自己。有一天当我乘风去见你，再聊聊这颗粒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下一次我们都不缺席，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两首用不寻常的视角唱给父母的歌，之前是蔡卓妍的妹妹，希望能够照顾像照顾妹妹一样的照顾妈妈，而刚才这首呢是李宗盛第一次将父亲郑重地唱进自己的歌里，新写的旧歌。对于歌手来说，写给他的那些歌很大一部分还是表达出感谢之情。下面来听薛之谦的这首《爱我的人谢谢你》。 忽远忽近，我们的距离有时如胶似漆，有时像个天与地，难以说明我们的关系。我是你的明星，而你是知己。每一次掌声响起，多少爱沸腾在你手里，告诉自己千万不可以对不起你。唱一首爱的歌曲，让我用真心对你感激。爱我的人，我真的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到把痛都咽下。 我们听到的是金志文的这首《他》，所唱到的他其实就是自己，也是唱给所有来北京追求梦想、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梦人。唱给他的歌，如果说最亲的那个他，一定是自己的母亲。世间上没有任何一种情感可以代替对母亲的情感。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哀而不伤的歌，许巍唱给自己去世母亲的春海。陪着妈妈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一起经历了美好，就了无遗憾了。 我总会想起远方的春海，在蓝天起舞的海鸥，我和你静静走在阳光里，这永恒的一天，是眼泪，是眼泪，它飞。 女儿，等你大了才会明白，不是我故意的冷漠， 有些事情我们无能为力，这世界需要爱没有错，因为爱所以需要无情。你才十几岁还不懂， 妈彼此说了我都明白，原来大人真的冷漠，有些事情根本不会在意，没有什么事能让你感动。你曾说爱要奋不顾身，可你这么做是为什么？ 因为没办法，所以才无情， 无情到残忍，你认为对吗？ 因为知道结果，所以才不敢开始， 变得像你。 有些事情我们无能为力， 没有什么事能让你感动。 我说过爱要奋不顾身， 可你这么做是为什么？ 因为没办法，所以才无情， 无情到残忍，你认为 小虎、赵文多关于现实的母女对话。我们常说母爱伟大，但想想看，自己和母亲之间并不是波澜不惊，还有很多的波涛汹涌的时候，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不解、无奈、误解，就像刚刚这首歌所呈现的那样，甚至是母女间都没有对话的机会，只能用时间去消解误会了。有母女间的对话，当然就还有这个母子之间的冲突。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表现母子关系的歌，这是苏芮和潘玮柏带来的这首《我想更懂你》。十五年前的这首歌，潘玮柏还是一个叛逆少年。 Going out. With who?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I care.

家福的旧相框，你牵我走弯弯的小巷，风吹过落叶的地方，你说孩子勇敢的去闯，去世界的模样，长大的世界充满了伪装，牛奶糖不再是靠山，你藏爱的失望，犯错却没人原谅，你牵我走弯弯的小巷，风吹过落叶的地方，你说孩子勇敢的去别的模样，我又踏上弯弯的小巷，今天陪我的是月光，我终于懂时间的重量，你却不在 曹格。在很小的时候呢，就由爷爷抚养，但因为工作的原因，在爷爷去世的时候，他没有第一时间赶回去，这也是他心里面的遗憾。在2003年的《曹之在我》这张专辑当中，他特别写了这首歌，就叫做《爷爷》。其实对于家里面的长辈，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拿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他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在去年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呢，很多感恩的歌曲之中有一首，除了有表达字面意思的爱人，引申出来的歌迷帮助过他的人之外，那这首爱人呢，也唱给那些各行各业最可爱的人，有小爱也有大爱，这就是来自于张杰的这首爱人呢。 谁先走，约定在梦